是苦中乐，幸福是国泰民安人四季，默默奉献苦成的歌、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一天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。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永远永远幸福快乐，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

的心上。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。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。 星星 着你的心愿，让我融化在你瞳孔里面。幸福在悄悄蔓延，漫过我低垂的眼帘。我醉了，我已被爱醉。